播音，房小鹏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更多。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读书俱乐部，一起来为朋友们推荐新书好书。在今儿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一位应该说红酒期盼已久的作者，他写了一本书《偷你的心情写情歌》，藏在音符背后的故事。顾名思义啊，很多朋友说写情歌，哎，那今天您请到的这位作者是不是跟音乐跟歌曲有关系呢？没错，鼎鼎大名，如雷贯耳，林秋离老师。林老师你好。 读书俱乐部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秋离，告诉你开卷有益，没事儿多读书。 很多歌曲啊应该是陪伴着我长大呀。 通常人家这么说，我从小听你歌长大，我的回答是从小人家就叫我神童，所以我们一块儿长大。 很多朋友比方说您有没有听过林俊杰的江南，您有没有听过孤沙，您有没有听过听海，你有没有听过谢谢你的爱等等等等啊，包括像全世界只想你来爱我，这些耳熟能详的歌曲全部都是出自于林老师之手啊。 就是男人养家很辛苦，必须得写很多歌，一首歌不够就写一堆歌，然后跟老婆说，老婆咱们终于这个冬可以过去了。 您很幽默很谦虚哈、 啊、 从什么时候开始写歌的？ 是这样的，以前呢我一直想，就是我想当一个作家，文学作家。那我从小的梦想，十几岁就开始写诗写散文写什么的。那到后来呢，然后过了20岁以后啊，突然有人告诉我说，哎，其实写歌词还挺好赚的。然后我就问我说，写歌词多好赚呢？然后呢有一个人，有一个作曲家叫做梁鸿志，就是写那个恰是你的温柔的梁鸿志，他有一天就拿一个曲子给我说，来秋离你填填看。结果一填，隔天他给我了3000块，我突然觉得这太能了，太行了，你知道吧？ 太好赚了， 太好赚了，你知道吧？我说从此以后我就决定不当作家，当一个音乐人，你知道就得了。然后就是从此以后我就变成写歌，是这样的 啊。那是哪年的事情了？ 那个在1983年的事。 83年的时候 是。 那这掐指一算，你写歌也得有30年了。 是30年的匆匆的岁月就这么过去了，头发都白了。 哎呦，不是，您这仙风道骨啊。您一进来之后我觉得我们这个演播间就有一股仙气儿。 你不知道我在我的微信上面我说了，说你给我一把剑我就飞给你看。 那说说这本书吧。 是 偷你的心情写情歌，藏在音符背后的故事。那这样的一本书它写的是什么？ 其实一开始很多人就很好奇，就是说你写那么多歌，那到底这个歌背后的故事是真的假的？就是到底你是有交了多少女朋友，你有经过多少的爱情，你才能够去有这么多的感触？ 哎， 一般人总是很八卦嘛，就是他们想知道说我到底我有这个劈腿那个劈腿的劈了多少腿了，你知道？可是其实没有，我从头到尾只有一个女伴儿。 就是我的老婆，就是一个作曲家小美玲。那我们两个人我们在写这些情歌，其实严格上来讲我们写的是男女之间的一些各种的故事，因为这个东西是无人能解的，不管是上溯2000年下放2000年都没有人能够跳出来解决男女的问题，所以我们就觉得说这个议题很有意思，这个题目很有意思，我们写歌我们就是把男女的东西拿出来讨论，没有结论，没有结论，但是很有意思。 嗯， 是这样的。 所以在书中看到这些文字的时候啊，让我们既熟悉又陌生啊。我们会看到很多耳熟能详的歌词， 是， 但是呢，在背后呢，会有一些感悟，有一些心情。这个出自于我们的作者，可能您没有见过林老师，是吧？你也没法听他面对面的去谈他的一些感受，但是呢，拿到书其实就像见到人一样 啊。对，我是这样的，我的书讲的话就是我现在说的话，一模一样。 没错，书里面呢，其实说了很多，许多人的好奇林老师写每一首歌背后的故事，但是如果真正说出来，可能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的丰富多彩。 我这么说好了，其实。每个人的世界，每个人有拥有自己的世界，拥有自己的一片天。 嗯， 我只是一个影子。 嗯， 就是我提的这个东西，但是其实每个人的故事可能都比我的故事更精彩。 嗯， 但是当咱们听一首歌的时候，咱们觉得说这个歌讲到我心里面去了，可是我并不懂你啊，我不晓得你的故事，可是我的歌为什么会让你觉得说这个歌写到你心里面去了，那就表示说您的故事跟这个歌有异曲同工之妙。 嗯， 所以到后来发现很多的听众朋友听到我的歌的时候，其实我听他们的故事，我就发现说他们的故事比我在歌里面写的故事更加精彩百倍。所以我说偷你的心情写情歌，我只能偷一点点，因为光是这么一点点都足够我写30年了。 那咱们就捋着来说一说书中的一些情歌吧。谢谢你的爱， 刘德华。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去 KTV 必点的一首歌曲就是谢谢你的爱。 那我怎么都没有收到你的版税呢？ 要需要跟您交版税的人真的是太多了。 是， 这首歌是跟您的爱人一起写的。 是的，对，就是这个是一个故事，就是当时呢，瓦宅呢，因为他第一张专辑就《法内情》，我就帮他写过词，然后后来呢，他的制作人叫周志平，大家也许都听过这个名字。 啊、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 对对 对, 对，就周志平是他制作人，然后他有一天跑来跟我说：“哎，秋丽，那个找你跟熊美玲帮瓦宅写一首歌。”我当下二话不讲，就是凭着咱们中国人的一种习性，没问题，哥们儿啊，你说了算啊，好，帮他写。说，但是问题就来了，问题是一过马就忘了，你知道吗？然后呢，有一天他打电话给我说：“秋丽，我这边要去机场，我要去那个香港，然后就经过你家，然后呢，顺便就把那个歌给带上了。”我说：“完了，我 没写呢， 完全没写。”我就跟我老婆那边在拖地板呢。我说：“老婆，我答应了周志平要帮刘德华写歌，咱们赶快处理一下。”他就拖把一丢进去房间里面，就把曲子写好，就把曲子丢给我，进去我的房间把词给填好了，再丢回去给他，他就赶快唱小样。唱完之后，我就坐在楼下，他说：“哎，来，这个给你，来交卷了。”后来两个月以后，周志平就跟我说：“秋丽，算你狠，主打歌的， 哎、 啊，这个主打歌，专辑主打歌。”我说：“哇，是吧？”然后呢，我心里面想的是，全部都是钱的生意，怎么回事？ 啊，这么快就写就了这样的一首歌， 是。 那多来来回回多长时间写成？ 大概15到20分钟。 谢谢你的爱，这样一首 就完了。 天哪！这传唱了这么多年的一首歌曲，原来就 是 这么写出来的。 是，所以有时候，各位观众朋友，在这里跟你慎重的道歉，其实 写个人其实很简单的，没有那么复杂。 其实我曾经也听到过一些故事哈， 是 比方说制作一张专辑 是 可能大概一个星期的时间， 不可能。 就是这。我记得曾经是跟齐秦的那个团队哈， 齐秦的团队制作一张专辑一个星期不可能，我告诉你， 写了九首歌嘛。 啊，不，听我说，一张专辑的完成起码得半年，比如说他把这歌给收集，他还要编曲，还要配唱，还要录音，所以呢，一般来说工作时间是半年以上。但是他跟你说的就是他能够把这歌给收齐，只是找到他要的东西，但是这个东西还没有加工。 啊，明白， 还没有加工 素材、 哦、是还没有加工，所以他才可以这么短的时间拿到、 嗯、 但并不代表说这张专辑在一个星期内可以完成、 哎、 不可能完成，因为我是唱片制作人、 哎、 一定是要至少半年以上，跑不掉、 哦、明白 、 但是您刚才说这个灵感其实怎么就突然迸发出来了，我就还是 因为很简单，我缺钱啊。那一般来说呢，其实鼓励创作最好的东西就是让创作人没有后顾之忧，就是因为你要知道我们就是一个穷作家，我们就是画画的啦，写歌的啦，陶艺的啦，雕塑的啦，其实我们想把我们的那种作品给呈现出来，但是我们又没有那个脸去跟人们说我缺钱，可是我们又想把好的东西拿出来，所以这变成就有点尴尬了。你怎么前面当艺术家，后面当个商人，我们就没办法。 嗯， 所以其实我们都是饱一顿饿一顿的，但是有好的 case， 就是有好的一个机会，比如说刘德华找我们写歌，那我们肯定要赶紧的立马的赶快帮他写一个东西，就寄望说哇塞帮我赚一些钱呗。 你太可爱了。其实在这本书当中其实分几个部分哈，我们在每一首歌之后呢还会看到你的一些之后的感悟哈、 嗯、 或者一些之后的小插曲、 嗯、 啊，我念一下哈、 嗯、 在这一个歌之后是这样写的，说我跟华仔呢都喜欢吃麻辣火锅、 嗯、 打保龄球、 嗯、 有一次呢他来到台湾时打电话约我打球，可是我家呢在林口家里，实在懒得下去台北，于是我说你来林口吧，这里有新的球场，结果真来了。不止如此啊，他的粉丝们也跟着来了，据说在过高速公路收费站时啊，粉丝们的各种车辆一致礼让华仔的车先行，然后呢就出现这样一个画面啊，华仔的车子领先在前，那其他的车辆顺序排在后头呈尖锥状，一路浩浩荡荡直接杀到我家来。后来我们开打的时候，华仔是打全倒啊，后面是一阵欢呼雷动，而我打出全倒呢，后面竟然是嘘声一片。这个时候我恼羞成怒啊，回头恐吓他的粉丝，再嘘我就不帮你们写歌。果然啊，一个晚上球场里各种欢呼各种喜庆。后来警察都来了。 是因为我觉得说音乐人呢其实很真性情，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就是、 嗯、 你找我打球，我跟你说我懒得下台北，我家住山上，你来呗，他就上来，也表示说瓦宅呢刘德华其实他是一个真的很亲民的一个歌手、 嗯、 他很愿意接近群众、 嗯、 他并没有把自己当神来看、 嗯、 所以这也是我喜欢他的原因。所以呢他来我们打球，然后呢我们两个球技都还不错，我们俩一般平均大概都是200到220之间、 嗯、不错哎， 是 哦， 是对、哦、我的最高成绩是289， 嚯、哦、 就差一根平就是300就满分， 天哪。 是然后呢所以我们在玩的时候，其实我们在玩不是作秀，不是可能跟听众朋友听到的就是很多东西就是已经预设好了，哎呀你这么做我镜头这么拍，其实我跟瓦仔我们在玩的时候就是我们两个在玩， 就是没有什么别的，没有任何的媒体访问，没有任何的东西，就是我们俩在玩。可是我们俩玩得很开心，你打一个全岛，然后接下来我再打一个全岛，接下来你再打一个全岛，你知道吗？咬牙切齿的，你知道吗？所以呢，那种感觉就特别好。所以后来我出书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出书了，然后他说，那我帮你写字。你知道刘德华的字不便宜的，他一个字要3万港币。 哎呦， 我那是好几年前的行情，现在有多少我都不知道。可是呢，他就帮我写了，把我给感动的眼泪就呱啦呱啦的流。你知道吗？光这几个字我拿出去卖，可能卖不少钱。 因为一开始我就看到在他的第一页哈， 是 他写秋离兄，爱的爱就是爱，不用多说。就是爱你，就是爱你的创作，谢谢您的爱，华仔书。这是他的书法哎。 是啊，多漂亮， 写的不错、啊、 很好看，你知道吗？很好看，你知道，我看到我的眼泪都快流了。我说你怎么跟写字写的比我还漂亮啊？ 他练字啊？ 是他练了10年，他跟我讲他练了10年，他花了10年时间在练毛笔字，还真不夸张，还真很少碰到艺人呢，把这个东西真的是很认真的，然后就这样练，练10年。 他哪有时间去写字呢？ 就知道吧，你就知道他的可怕吧。他拍戏空档休息，任何时间，他就是练毛笔。 哦， 夸张吗？你知道吗？你要当一个国际性的艺人，国际性的演员，你都要付出的东西是怎么回事？他就是怎么样。10年，日复一日，任何时间。他有一次跟我讲，他说：“秋离，我在北京拍戏，我们的那个现场比较远，早上呢根本就没有车来接。”我说：“瓦台，那你怎么办？”然后呢，那时候那部戏他李光头，你知道吧？他李光头，他早上我就戴上我的那个呢绒帽，骑着我的马。我说什么马？他说就戏里面提供的马。我说戏里面提供马，对啊，这是我的出租车，我的交通工具。我每天下戏了之后我就骑马回来，然后呢每天早上上戏我得骑马过去。 天哪，多远他要骑马啊？ 厉害呗。你看8点开，是不是开始工作，他6点起床，吃完早餐上他的马就骑过去。我这么一副哈喇子流，你知道吗？我一直流口水。我说，哇塞，你每天骑马，我也很想坐。 在不过在马上不一定都是王子啊、哦，我们一骑上就不是那个感觉了。 是是 是, 是。 所以说，经过这么多年的积累之后，其实呢，很多人之所以为您做这些事情哈、啊，他们真的是爱您，也爱您的创作。有实实在在的这些感动了亿万华人的歌曲，所以呢才有了这样的一个感情啊。当然本身呢，您本身也很亲民。 我告诉你，我是一个随便很随便乱七八糟的人。 你也非常的可爱啊，非常的可爱。 是。 接下来呢咱们来说说另外的一首歌 啊， 江南。 江南。哇， 江南。 俊杰。 江南。林俊杰。 哇， 林俊杰是第一篇序吧。哎呦，这么多人给您写序。 是。 天哪，我刚才看了一下都是明星哎。 好呗。 啊，林俊杰呀、阿杜啊等等等等，这些人都给您写序。其中呢 他不写序我就宰了他。 你像林俊杰是这样说的，说林秋离就是让我的音乐被听懂的理由，内心有太多的画面，太多的故事，太多的话，不知道该怎么表达。终于有一天我从钢琴声里找到一种与心灵的共鸣，终于有一天有一种节奏与我的心跳结合了，我找到了自己的声音，自己的创作，自己的音乐，但还是有人听不懂，因为它缺乏对的文字。林秋离就是让我的音乐被听懂的理由，他从我的音乐里发掘我内心自己还来不及说出口的情感，他甚至让我更了解自己。在我人生中还没走过的路，他的歌词仿佛帮我先走了一遍，回头再来告诉我。在我最需要被懂的时候，林秋离老师一直都在。他从来不耍文艺，被问到怎么写得出这些歌词的时候， 他总是用开玩笑的方式来带过，但其实他的内心又有谁能真正懂呢？还好透过我们的歌让我更懂老师的心一些些，希望我们能够继续创作，创出一个新的地球来。我能感受到他对您的这种喜欢或者说敬仰也如滔滔江水一般呢。 其实我跟他相处很简单，咱们就是一个作曲的，那一个写词的，那我就跟他说，就你按照你所想的去把曲子写出来。那老师呢，因为呢我有两个身份，一个身份是唱片公司老板，基本上你的专辑是我投资的，另外一个身份是一个作词人啊，要写这些这个歌词。可问题就来了，问题在哪儿呢？问题在就是这个歌万一不卖我赔钱。 嗯哼， 啊，所以我必须站在唱片公司老板的身份上面，我必须得把这个歌写好。然后另外一面，我是一个作词人，我是林秋离，你是我的子弟兵，如果咱们不把这个歌给搞红了，给弄红了，我又没面子。于是他就贼笑，他就在旁边很贼的笑，他就说：“老师，你看吧，不卖的话你赔钱，不卖的话你名字都没有了，你面子都没有了。”所以我就很火大。没有，因为我觉得是一个作词人跟一个作曲人在一块儿一起去创造一个世界，我们营造了整个的江山，我们去把我们的作品好好的呈现出来的时候，其实对我们来说这是一种快乐，这是一种成就，而且我们乐此不疲，我们愿意做这个事情。所以我们从来都没有想过我们在做这个事儿的时候谁是谁，我们只想过说我们是不是能够把这个歌给写好，把这个给弄好，让这些听众们觉得很满意，觉得好喜欢，你看你又弄了一个什么东西让我们感动。所以我们一直一直的丢出来，从江南一千年以后曹操杀手一直到现在十二月，今年现在此刻的新地球，我们两个人一路在做这些事情。其实我们要做的就是我想取悦，我想让那些喜欢我们的歌的人开心，我们取悦他们，我们去尽我所能的把这些东西写出来，然后你们就开心我就开心，你们就觉得很棒我也是很舒服。 确实很棒，确实很棒。 是 是 听着这些优美的歌词在伴着这些旋律，确实抚慰了很多人的心。 是 因为音乐嘛，尤其是对于很多年轻人呢，他们面对着这么多的选择，这么多的压力，有的时候听到一首对的歌， 是 真的。 我常跟我的学生上课讲，我说我骂你骂半个小时你还不哭，我播一首歌两分钟你就哭了。 真是这样， 是不是这样呢？ 真是这样， 好奇妙啊，是不是？ 哎， 对，就是很奇怪呗。 嗯， 我们去唱一首歌，我们可以唱到整个眼泪飙到一个不行，可是问题是人家骂我们都不见得觉得说有那么难过。 嗯， 是，这就是音乐的魔力。 所以说今天的节目应该说红酒收获了很多，那各位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呢？啊，在这些歌声当中，在这些歌词当中，在偷你的心情写情歌的这本书当中，一起来和林秋离酣畅淋漓的做一场对话吧，看看他头脑当中在想什么。 谢谢，谢谢。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读书，再会。 三月的烟雨飘摇的南方，你坐在你空空的米店，你一手拿着苹果，一手拿着命运，寻找你自己的家。窗外的人们匆匆忙忙，把眼光丢在潮湿的路上，你的舞步划过空空的房间，时光就变成了烟。爱人，你可感到明天已经来临，